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制约附近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其实有一样嘢可以补充嘅，就系咧，我哋拗头先都系口水战啦，但系去到呢个六月嘅时候咧，就好具体啦。大家喺即系呢啲立场上面嘅取舍咧，就会引致大家喺行动方面有所决定。举个例，你去唔去呢个烛光晚会咧？你唔去嘅话，你嗰日你做啲咩嘢？ 我哋真系嘅，但开风气不为师。旧年我哋做咗一坛啊，即系香港人纪念六四嘅集会，就喺呢个 尖沙咀 啊钟楼嗰度，咁有成7000人啊。跟住完咗之后咧，我哋就光复广东道一阵啊。咁整个行动咧，即系其实我自己嘅感受咧，嗱，当时个过程咧就好简单嘅啫，冇咩即系节目嘅，又冇唱歌嘅，系咪？咁因为嗰个地方所限咧，你好难搭一个台，好似即系呢个支联会咁样做法。咁于是就用嗰啲升高嘅嗰啲单，即系嗰啲佢叫咩？嗰啲咁嘅台啦，啊，即系 踩台， 可以企一两个人嘅啫，啊。咁其实当时我喺上边同阿达，我系望到晒所有下边嘅人，系人头涌涌嘅。嗱，呢个现象当然事后好多报纸都冇乜去评论啦，即系亦都冇即系尽量系即系啊淡化啦。我自己感受到嘅就系，喂，如果你俾佢有得选择嘅话，有好多人就真系唔会去呢个维园，系咪？同埋呢一个选择系基于就话觉得，喂，你廿几年来呢一种诉求，喂唔掂，系咪先？系咪？为咩咧？系咪？当然都有好多人基于喂我要 show up， 系咪？我唔理啊，总之我呢件事我冇办法忘记。咁呢个我觉得一啲都唔奇怪嘅，即系人情之常，系咪？即系等于我同台长，我哋年年都喺维园见面噶啦，喺个台前，系咪？年年都喺度噶啦，系咪？甚至乎，喂，我三代人都去过。我孙我都带过去过，你谂下真系三代喎，系咪？我仔细个嘅时候有去过，我孙吓即系细个嘅时候有去过，系咪？咁但系越嚟越觉得唔妥当啊嘛，你明唔明啊？喂，而家共产党恶到咁，系咪？跟住喂，对香港就基本上系如取如攜，步步进逼。屌，咁你而家仲唔独善其身？啊，仲喺度想兼善天下？咁都唔紧要，屌你乜！你呢种兼善之系益住你自己嘅啫，你班扑街企上去嗰啲全部都系议员嚟嘅，系咪啊？ 系。 咁然后你继续投票俾佢，我坐喺度嗰班烛光晚会嗰啲人，你就净系话嗰个焦点就喺边度咧？哦，六四惨案，我哋而家缅怀先烈，跟住声讨共产党，系咪？咁但系又唔敢声讨，就寄望佢可以即系吓结束一党专政，系嘛？屌你即系然后建设民主中国。呢个建设民主中国唔系指你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你而系期待佢共产党去建设民主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咧，期待共产党做呢样嘢，唔系话你香港呢班人举行呢啲烛光晚会。就可以达成一个效果，就是你哋去建设民主中国，唔系，而系你希望佢睇到呢个烛光晚会。嗱，你睇香港仲有咁多人啊，即系对六四，即系有同呢个中共官方唔同嘅睇法嘅，希望你哋醒下啦，系嘛？大陆嘅老百姓就冇办法去悼念六四，或者到而家嘅老百姓根本就忘记咗六四，系嘛？而家大陆嘅老百姓最紧要就揾钱，系嘛？你可以麻醉即系大陆同胞，但香港人好清醒嘅。咁香港人好清醒，同13亿人俾佢麻醉咗，唔再讲六四。咁你香港呢几百万人系咪可以影响到个13亿人，即系恢复记忆呢？然后由于恢复记忆，就想办法去推翻共产党呢？或者恢复记忆之后，形成一股力量喺逼共产党去自我完善、体制内改革，系咪咁呢？廿几年来证明系唔 work 啊嘛，系嘛？ 但是我們就死到臨頭、啊、是吧，殺到埋身了、啊、那你都不顧自己，喂，不是不叫你顧人，屌你自己都沒搞得掂，是吧。我們經常說的對於內地、啊、其實現在都不應該叫他做內地了，屌你，對於中國有人、啊、因為表達不同政見而被政治迫害，是吧。我們即作為同文同種，是吧，即甚至是即大家都是即所謂華裔同血統、啊、那行不行、啊、是吧。或者世界上面其他的國度發生同樣政治迫害，我們都會表達關心，甚至乎去聲討那個政權啦、啊，係咪先？咁但係你話啊，香港而家係中國嘅即係特別行政區，係嘛？嗰啲係我哋血肉相連嘅同胞，係嘛？咁你都應該要關心佢、聲援佢。OK， 我當你啱，咁我咪聲援佢咯，用把口。咁我真係冇能力行入去同佢打拎我嘛，係咪？咁呢个好老实啦嘛，係咪？我哋发挥个舆论嘅力量咁其实係咪？但係当个舆论力量都发挥唔到嘅时候，或者大部分嘅主流媒体基本上已经归晒边，係咪？甚至六四嘅新闻都唔係好想报道嘅时候，咁你个作用就更加冇咗啦。唯一嘅作用就係、是屌你，仲有一大班嗰啲即系泛民主派嘅支持者，系嘛？通过六四，啊又觉得，咦？屌你，又见得到李卓人企喺度，啊蔡耀昌又企喺度，冇得去选啦，笨柒，系嘛？喂，咁我继续选举，咪投票俾佢咯，系咪？咁佢咪得其所哉，咪继续年年啊！屌你，即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系嘛？屌你，咪继续噏呢啲嘢咯，系咪？ 系嘛？咁但係鬱敏你講呢就可以好滔滔紅，即係好好有力咁去講講啦。咁但係而家俾人揼緊個唔係你嘛，係浸會學生會嘛。咁、啊、所以呢、這個問題呢，我想答到五月份，喺五月份呢有相當之多嘅。 其實我覺得佢哋係好蠢嘅，你挑起呢啲爭論呢冇着數嘅。係、嗯、咪，即係你睇到今日喺呢個論壇度，當然我哋因為啊即係阿泰博冇喺度做節目啦，而家暫時，咁我哋梗係播多啲佢嘅，啊，即係嗰個發言啦。咁其實李啟迪都講咗好多嘢嘅，阿 Jack 係嘛，咁啊，即係李啟迪都係好有論述嘅，係嘛，咁但係隔離嗰兩個係聽唔明嘅， 亦都不屑聽。 嗱、啊，即係因為佢李啟迪有一個講法就係、是、就算我哋中國有民主，我哋香港都冇著數啦，大佬，係咪？即係佢呢個講法咧，隔離嗰兩條一定唔接受嘅，係咪？中國有民主。是吗？不代表你香港就一样会有民主，没搞错大佬。还有中国那种民主是什么民主先？是吗？建设民主中国，是吗？这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屌你呢，是吗？即是然后你等这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出现，然后香港才有民主，那你不扑得街啊，真的是吗？但是我们现在所受的就全部是逼，即是在眼前的，是吗？所以你对呢啲年青人个讲法，你觉得好诧异，代表一样嘢就系、是、你系冇感受到香港人而家面对共产党啊，即系嗰种种种嘅压迫，嗰种忧虑啊，同埋即系恐惧。你呢一班日日行出嚟话争取民主、话建设民主中国嘅人，你系感受唔到而家啲年轻人啊。即是他们那个想法， 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跟社会脱节。但是我想仍然有很多人呢就即是还未醒的。那类似的文章呢在这排大家会见到很多，其中一篇我推介的就是曾经辉写的，就是否定六四谋杀本土。那我觉得呢不重要的，大家不同观点不重要的，就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在五月份呢其实大家应该多些去辩论、大家去讲清楚自己的立场，咁讲完咗之后，你就会跟住喺六月，你要决定喺六四烛光晚会或者嗰日，你应该做啲咩嘢？ 我覺得就事情就是咁簡單嘅。 咪而家有啲大學已經準備係自己搞嘅 啦。唔去啊，即係有啲唔去噶啦。 佢唔去呢個委員啫，咁佢整色整水都係喺自己校園裏邊搞啊嘛，你明唔明？但係佢搞嗰、那個即係成個所謂嗰個晚會嘅訴求就同你支聯會一定唔一樣啦嘛，係咪？咁佢一定會將建設民主中國嗰個抽走噶嘛，係咪？一定係講從悼念六四，然後講香港而家嘅處境噶嘛。一定是这样的嘛，是不是？这个很自然的，你浸会都会是这样，是吗？港大又会是这样，其他那些大专院校会怎样，跟着下来看，大家知道咯。所以其实李卓人作为支联会主席呢，他是应该很紧张现在这几间大学。 不会用头先的态度。 或者学联、就是因为有其中他的成员。嘅團體即係大學嘅學生會，即係唔贊成支聯會嗰個所謂建設民主中國嘅嗰個咁嘅綱領，咁就要即係決定唔參加呢一個燭光晚會。咁啊，黃丹嗰啲梗係表示遺憾啦。對於黃丹即係嗰種咁嘅感受咧，喺佢嘅面書度咧，我係可以理解，因為佢係當時即係六四嘅即係呢個民運領袖嚟噶嘛，學運領袖嚟噶嘛，咁佢梗係唔覺得喂你哋咁樣做唔好啦，咁即係咁這個我又可以理解的，是但是為什麼你作為支聯會主席，你現在是帶領著這個組織，而這個組織是支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是嗎？那為什麼你不是很著緊學聯不參加燭光晚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你參加這個論壇你都表現出一副不以為然和不尊重這個論壇裡面跟你相反意見的人， 是嗎？如果剛才那個論壇呢，你是很有心很誠懇去跟這些反對意見去辯論，我完全不會批評你的，而你的態度是這樣， 你是應該細心聆聽、然後很有耐性地解釋給他們聽、是嗎？是不是應該這樣啊？支聯會這一面旗幟在香港繼續能夠迎風招展，它的重要性在哪裡？不是真的我們有能力要建設民主中國，這個是一個訴求，這個是我們一個願景，但是通過這個悼念六四，第一我們是對當年因為爭取民主的這些學生不幸被這個共產即是極權用血腥鎮壓、即是屠殺，是吧？我們是感覺到憤怒，是吧？還有我們絕對沒有辦法忘記共產黨的暴行，是吧？由於共產黨即是當年幹下這些暴行，然後二十幾年來完全沒有反省，亦都沒有為即是當年慘死的呢一啲受難者嘅家屬，係嘛？即係去還佢哋一個公道，係嘛？甚至乎立法賠償，係嘛？我哋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所以我哋先提出呢個追究屠城責任，係嘛？希望佢哋能夠醒。講呢啲都得噶嘛？嗱，我教你講啊，講耶穌，係嘛？我哋唔係話放棄咗香港本土爭取民主，係咪？咁我哋支聯會嘅角色就係咁樣，但係唔使驚，我哋支聯會有啲分支嘅，就係、是、教協啦、民主黨啦。咁你支持香港民主，你咪投票俾人民主黨咯。你真係柒啊！我話俾你聽，李卓人、黃毓民隨口噏都好撚動聽啦，係咪？用翻你嗰個立場嚟講，係咪？你唔系讲电话轻描不在乎，系咪？跟住人哋夹到你就扯虾爆舌，屌你啦！咪真系，喂，你有乜嘢资格做司徒华嗰个位啊，大佬？系咪？司徒华死咗之后都唔放过你啲人啦，整本大江东去啊，系咪啊？你咩资格啊？去做司徒华继承人？去领导这个支联会，是吗？去从事这个支援大陆爱国民主运动啊，是吗？屌你，民主运动还要加爱国两个字，是吗？喂，民主运动加爱国两个字是为什么呢？就是告诉共产党听，我争取民主，但我不会推翻你的， OK？ 因为我爱国。是因为我爱国，所以我争取民主，是不是这解呢？定是争取民主就是为了让中国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好有尊严，系嘛？ 喂，但系呢度有一个疑问、哦，爱国究竟系咪普世价值嚟嘅？ 梗唔系啦。嗱，你睇下支联会全名系乜嘢？叫你咩？香港同胞支援大陆爱国民主运动， 香港市民 啊，香港市民，香港市民，系嘛？咁样噶嘛，系嘛？ 即系越讲落去咧，就越多嘢穿崩啦。咁但系呢个唔紧要啦，即系大家去继续去咩啦。咁头先郁文咧提到个问题咧，就系而家你中国系点？ 唔系，我哋都觉得咧，支联会系一面旗帜嚟嘅，呢面旗帜系不能倒下去嘅。咁但系个前提就系喺呢面旗帜底下，香港嘅民主运动系无寸进啊嘛，系咪啊？我哋当初对支联会有期待嘅就话，佢不但只系去即系声援大陆嘅爱国民主运动，甚至乎系对于一啲流亡海外嘅民运人士喺精神上金钱上去支持佢哋，系嘛？咁以前做咗好多呢啲嘢啦，系咪？咁最重要就系从呢一个大陆喺即系八九年发生呢个六四惨案，然后我哋自己物伤其类。然后有一种心，有一种咁嘅谂法，就是我哋要竭力为我哋香港嘅下一代争取民主，等佢哋唔会好似当年嗰班年青人咁样嘅下场，就唔系好似你咁，系咪？刘表波几年监啊？高月初几年监啊？咁屌你喺度爆泄，系咪？唔系冇啊！你即系老实讲，真系优劣立判嘅，系咪？你司徒华屌你翻生咧，就兜把声佢噶啦。你讲咩啫？一副毫不在乎、轻渺讲电话，屌你呢段片一定要不断播。我而家话俾你听，摆喺 Facebook， 屌你叫啲人洗版。唔系你咁样系真系，你譬如坐喺度听嘅嗰啲香港大学嘅学生，见到你个柒头咁样样，你话即系有咩反应咧？请问，系咪？佢呢个人，我啲计都唔捻想同佢倾嘅，见到面你知唔知？因为实在冇嘢倾，有咩好倾？系咪？ 咁你头先讲到嗰个中国嘅问题咧，其实呢个贪污嗰样嘢咧，系比八九年嘅时候咧。所以有過之而無不及，都不足以形容而家呢個咁嘅狀態。因為當年尚且咧，大家去即係貪污嘅時候咧，都有少少禁忌，係咪？阿趙紫陽被人質疑佢個仔呢個貪污嘅時候，都話啊，你哋即刻處理佢。咁而家就差唔多叫做無法無天，係咪？咁喺呢個《紐約時報》咧，其實前兩日咧已經有一個好大幅嘅報導啦，圖表都做埋出嚟啦。咁呢個報導咧，事實上咧就即係我諗《紐約時報》咧， 橫千年 喺呢個中國嘅政府嘅眼中，特別喺習總之眼中咧，呢個已經成為眼中釘啦。 呢、這個橫千年， 黃建林 啊，中國首富 at the intersection of business and power in China、 啊。條題咧就標得咧就相當之低調噶啦，好多人咧我睇到可以話就正講黃建林 嘛，但你一數 數落去 咧，哇！呢條友牽出嚟嘅人，哇！温家寶個仔啦、女啦，係咪？習近平個家姐齊啊，呢個齊橋橋同埋鄧家貴啦，係咪？哇！仲有呢、這個 黃少 國、啊、賈慶林個女婿啦，黃少國個仔啦，哦，犀利啦，真係。唉，即系呢啲系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 系啊，咁啊反贪， 所以邓小平咧，即系真系好嘢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俾呢班人搞咗落嚟就变成系咁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套路系嘛？呢啲真系，如果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奋勇前进。咁然后就呢一班人几大家族，立晒。 喂，咁喺呢个角度去睇咧，呢个建设民主中国呢一个系应该系咩嘢嚟嘅咧？即系今时今日喺呢个咁嘅睇就系建设民主中国呢个系咩嘢嚟？呢个 概念咯，即系同股票市场炒嗰啲嘢一样。 概念股嚟嘅啫，呢个概念股嚟。 即系佢哋嘅支联会就话，即系。其实个论坛都有争辩咗呢样嘢，佢哋讲到就话，总之中国以后有民主就好似啲童话故事咁，从此就王子同公主会幸福快乐咁生活落去。 唔系，但系你讲建设民主中国，你要讲到出嚟就系点样去做到呢样嘢嘛？你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你有啲咩行动？你有啲咩嘅准备？ 你可以達至最終達至呢個理想，係嘛？咁唔緊要啦，即係總之個話題揭開咗咧，就大家就不斷會去辯論啦。 未來一段時間咧，關於呢個所謂悼念六四嘅即係個辯論咧，又會繼續嘅。咁而家就喺香港大學嘅校園開始啦，係咪？咁啊，今日喺香港大學嘅校園即係支聯會主席呢個李卓人個表現咧，係令人非常之失望啊！即係退一步講，你作為一個支聯會主席，你今日出席一個咁重要嘅論壇，你係不敬事，係咪？你係唔尊敬件事，唔尊重成件事，咁你做乜撚嘢支聯會主席啊？你翻屋企瞓覺啦，係咪？你兼咁多差做乜嘢啊？係咪？你喺公民個老婆又領咩薪水啊？你哋喺度屌你即係話又有美國捐款咁，啲錢就愛嚟出糧啊？啊！你支聯會老實講，俾你李卓人咁樣領導，對於嗰啲支聯會捐款，我真係打一個問號，係嘛？你點樣用咧？嗱，唔係話你貪污，你係亂鳩唔嚟喎，揸住嗰啲錢，係咪？咁但係都唔重要，係嘛？捐俾你嗰啲笨柒啫 ，OK？ 但你面對一個支聯會或者學聯將會出現嘅，即係。学联就分分钟即系所谓土崩瓦解啦， 土崩瓦解咗嘅实际上，只不过你唔肯认啫。 咁你支联会咧就未必会土崩瓦解嘅，系咪？咁仲有嚿钱喺度，仲有嘢可以做，有个六四纪念馆，系嘛？咁而家都唔够胆话俾人听，究竟系有几多人参观呢个六四纪念馆啦？已经系系嘛？咁你继续落嚟做嘅嘢，冇人支持你，或支持你嘅人越嚟越少，咁点算咧？系嘛？因为你每年就是搞一个这样的活动嘛，搞那些所谓座谈会，那些人就买少见少，每年呢就找个人两三个人开个研讨会，就在维园隔离，即是烛光晚会之前几个钟，是吧？就整个座谈会，我都去过一两年 ,OK, 是吧？那对现在那些年轻人，请问你有什么吸引力呢？近時有一段時間強調薪火相傳，搞咗一班中學生啦，跟住大學生啦，係咪？咁啊喺上面薪火相傳啦，係咪？咁而家呢啲人有啲就可能做咗即係呢個泛民嗰啲議員助理，係嘛？有啲就唔知去咗邊，係嘛？咁而家呢班新嘅經過雨傘革命洗禮呢班年青人係冇一個吃你呢一套，我話俾你聽。特别系嗰啲中过催泪弹俾人揼过嗰啲，你真系唔好同佢讲。 因为佢哋已经有自己嘅六四嘅， 嗱有自己六四啦嘛，系咪？佢哋自己俾人揼啦，系咪？俾人拉啦，系咪？有啲嘢会有案底啦，系咪？啊，将来对佢升学就业都可能系有影响嘅，系咪？咁佢都搏咗啦，佢都付出代价啦，系咪？系咪？即系你讲刘晓波，当然我哋觉得呢个系共产党佢。即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刘晓波头上有光环，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本土派就被人围堵， 是吧？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的，即是这个即使他今天在监狱都好，他这个头上的光环或者他这个国际上面即是这个所谓地位，你混极他都冇办法贬损佢，即系呢一个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嘅嗰个地位。 哦，你另外一个譬如高瑜咁样，佢拉咗美国政府会出声嘛？叫佢揸放啊！即系美国政府出个声噶，叫佢揸即刻放啊！咁咧，香港嘅本土派俾人批评，咁你有边个同佢出声？就香港人自己啫嘛。咁所以两个样两样嘢都唔同嘅， 唔可以比较嘅，你唔可以喺度大大声话人哋坐几年监，你又点样咁，亦唔可以咁样比嘅，李卓人啱唔啱啊？系咪两回事嚟嘅？系咪？即系啲僆仔就可能唔记得咗，或者厚道。如果我喺度，我就问：屌你乜当年你冇出冇写悔过书啊？系咪？嗰阵时廿几卅岁，冇捻写悔过书啦，写咩悔过书啊？ 他不寫繼續在坐監會變成香港麥德拉的了， 是咯，挺好啊，你寫悔過書是不是人都是有脆弱的一面的嘛，是不是？即是今時今日，當然啦，對他來說 他應該很清楚要想一想一樣嘢，就是屌你做支聯會主席，去年已經有7000人去屌你九龍搞啦，係咪？點樣？佢又係嗰句啫，共產黨最高興屌你啦！ 今年又係咁講噶啦，今年又係同你講埋得啦，係即係頭先我哋做呢個節目， 成班人都係同一個冇。 頭先我哋批 屌你咧，包括陶君衡啊，係咪呢啲前學聯秘書長啊，見到學聯咁樣啊，佢啊屌共產黨最高興。 今晚做 屌你啦，咪 今晚做呢個節目，共產黨睇完又係最高興噶啦。 共产党更高兴啦！屌你，我哋高度评价城大月报，跟住文汇报咪做一版咯！屌你，真系嘛？咁文汇报系共产党嘛？佢高兴先做一版啫嘛？咁佢唔高兴点做一版咧？啱唔啱啊，台长？好，节目时间够啦，拜拜。